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冲。第二十五章，最终回。上文我哋讲到，任老太爷呢一只大僵尸咧，卒之就出现咗任家啦。而文才、秋生、九叔同婷婷咧，亦都俾呢只升咗级嘅大僵尸啊，逼到四散奔逃，跑出咗任家之后咧，就分两边走啦。咁只僵尸咧，当然就系追住婷婷啦，因为婷婷系个亲人嚟噶嘛。当九叔同文才跑到气咳咁滞嘅时候，先醒起，咦，只僵尸啊追紧婷婷噶，而文才呢个时候就讲啦：师傅，爸，冇力啦，冇气啊！九叔个眼神一谂，起一个箭步谂住追婷婷嗰边啦。文才一嘢拉住师傅啦，就讲：你唔好冲动啊，你而家冇架撑啊。咁九叔就好肯定咁讲啦，仲有一个方法嘅。文才一听到咧，即刻多三分信心，跟在九叔后面。而另一边，秋生拖住婷婷一边咁走，一边就沿路起势咁拍门啦，砰砰声，救命啊，救命啊咁样。但系拍极门呢，一啲反应都冇啊。咁当然啦，经过今朝嗰件事之后，大家见到阿宝同埋阿胜嗰两条尸啊，吓都吓死嚟啦，点会开门呢？秋生无可奈何，只能够朝住米铺的方向系咁跑过去。当他们跑到米铺的门前，僵尸已经追在后面。米铺的门前面就有两盏大灯笼，地下厚厚地铺住啲糯米，咁梗系啦，米铺嚟噶嘛。距离墙下边仲有十几袋糯米喺度添。话时话啦，又唔惊俾人偷噶噃。只见秋生同婷婷气嘘气喘咁跑到嚟，但系跑唔快啊，梗系啦，脚底有糯米，跑得快会跣噶嘛，冇办法啦，一路拍门啫。立眼一睇，只僵尸啊跳到埋嚟咯，急忙我拖住婷婷匿咗米袋嘅后边，而糯米咧当真就系有隔绝人气嘅作用。僵尸啊突然间冇咗目标，而因为月黑风高，他的眼睛虽然看到东西，但是呢大近视应该是看得不是那么真的。那没了目标，就在米袋外面团团转，这里跳一跳，那里跳一跳。而米铺的老闆已经听到拍门声了嘛，就在那里问，是不是来买糯米啊？那我将门打开了，秋生见到，咦，有希望了，拉住婷婷就冲过去，一边讲啦：僵尸，僵尸嚟啦！ 不话僵尸， 砰一声，道门啊关到冚一冚，跟住佢力个落埋锁添。婷婷同秋生咧，当堂就被拦咗喺门外边。而只大僵尸咧，连随就已经赶到嚟啦，伸手一笃，好彩避得快啫，十只手指啊已经插咗门上边。秋生拉住婷婷，哎呀，走啦！一转身又谂住行啦，僵尸啊将只手一掹，啪一声，半边门都俾佢扯出嚟，双手啊乱揈啦，对住秋生啊猛插猛插，秋生啊发晒毛啊，眼见僵尸啊手已经笃到埋嚟啊，随手啊攞起包嘢啊挡啦，只见僵尸双手一插啊插中个米袋啦。突然间好似触电咁，两只手啊急急咁缩翻转头。秋生反应过嚟啦，系糯米嚟噶喎！见到只僵尸嘅手未离开米袋啫，连随就揿住个米袋，向住僵尸拱咗过去啦。咁样一拱咧，喺墙上面堆住嗰十几袋糯米，排山倒海咁啊砸落嚟，咁啱啊将只僵尸砸喺下边。僵尸就喺度嗌啦，喺度挣扎啦。而佢身上边嗰啲糯米咧，喳喳声冒住黑烟，啲糯米啊一粒粒咁啊变成黑色啦。僵尸一路嗌，扎喺身上边啲糯米袋咧， 一个接住一个俾佢揈开咁滞啦。而与此同时咧，九叔好似天神降临一样，凌空咁啊飞咗过嚟，一脚将啲米袋踢翻转头，咁啱啲力度又好够，砰一声就打喺僵尸身上面，一边就喺度嗌啦，攞米袋掟佢心口，将佢尸逼出嚟。文才同秋生应声就攞起啲糯米掟僵尸啦，搏晒老命咁对住个心口系咁中过去啦。僵尸咧一时啊撑起，又被啲米袋啊中翻落地。咁一来一去啊，文才同秋生逐渐就冇乜力啦。只僵尸啊随即啊又跳起啊扑去文才嗰度啦。文才啊惊啊，咁当然正所谓狗急啊跳墙，惊啊还惊啫。文才大喝一声，双手捧起一啖糯米挡喺身前面，僵尸啊十只手指已经插到埋嚟啦，一插入啲米袋里边，文才即刻被撞到弹飞喺一丈以外。咁只僵尸到细啊仲未消嘅，只手啊插住个米袋撞咗喺地度，九叔啊乘机双手托起袋糯米，兜背脊一拍，成个米袋啊撞去僵尸嘅后背啦。僵尸啱啱好转身啊，谂住啊插阿九叔噶啦，而咁啱只米袋啱啱就撞喺个心口，死嗰阵吞唔落嗰啖气啊，即刻就噗咁样啊撞咗出嚟，幻化成七色嘅消散。而九叔只手呢，亦都不为意咁俾僵尸指甲落划亲啦。咁当然九叔冇在意啦，攞住个米袋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猛撞僵尸嘅心口。每撞一下，僵尸就砰咁喷一啖气，慢慢成条尸啊瘫软喺个地上边。九叔见到时间啊差唔多啦，应该啊搞得掂噶啦，随即嘅跳过灯笼，大喝一声：秋生、文才！文才同秋生应声啊冲咗过嚟，除咗自己件衫，一包啊包住僵尸啊左右手，向两边一掹。九叔啊，随即攞过米铺嘅灯笼，剑指一挑，挑起三味真火，烧去僵尸件衫度啦。而文才同秋生咧，一左一右咁拉住僵尸只手，好似个十字架咁样啊，晾起咗佢啦。眼见住三味真火啊烧过嚟啦，只僵尸啊好似仲有一啖气喺度，狂叫一声，件衫啊撕开，三味真火啱啱掂到件衫啫。随即只僵尸向地下一扑，都顾唔得啲糯米有震慑作用啊，对火啊熄咗啦。而只僵尸咧，亦都系强弩之末啦，吉下吉下咁跳住，就谂住走啦。九叔一见啊，势系假啦，当头就一喝：臭神文才，系师傅。即时间，一个喺左边，一人一边，两只手啊掹住僵尸一只手，只见两师兄弟啊。凌空一跃，一只脚啊撑住僵尸条腰，另一只脚咧就翘住佢膊头，同时两个人咧就夹住僵尸，同时压咗佢喺地下啦。说时迟啊，那时快，九叔已经手攞住啱啱俾僵尸整烂咗嗰道门嘅门板，好重手嘅。凌空一跳起，对住僵尸嘅心口，砰咁就拍咗落去，啪一声木板都打烂埋。僵尸好似猪咁样啊，合埋个口，系都唔敢擘开。九叔一见到，扑你一记硬颈啊嘛！双手一掟开烂木板，原地啊跳起，脚一点，撑两步一飙，就飙上墙头。手里边已经多咗一袋糯米啦。只见九叔手一抽，将米袋嘅双手高举过头，对住僵尸嘅心口喺墙角嗰度一跃跃高，米袋啊朝下。泰山压顶咁啊，连人带米袋撞去僵尸嘅心口啦！砰一声，只僵尸俾撞到口一擘，噗！最后一啖尸气咧，终于啊喷咗出嚟，连随就唔喐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米铺个老细就喺个门罅嗰度系咁装出嚟啦。九叔个立眼见到佢就讲啦： 老板，生油。 米铺老板系醒水啦，今朝先交代过噶嘛，即刻就招呼里面啲伙计啦， 快啲攞啲油出嚟，总之烧得着嘅全部攞出嚟。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 九叔一个翻身跃起，挑起门隔篱另一个灯笼。 文才、秋生，架起佢。 系师傅。 文才同秋生嘅一个翻身，单脚啊晾住个僵尸隔篱底，手仲唔放开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，剑指一翻，三味真火同时啊又一次喺佢手上面就飙起身，大喝一声，急急如律令，三道火焰就向僵尸嘅心口飙咗过去啦。眼见僵尸已经烧着啦，文才同秋生啊即刻一个碌地翻啊碌开咗。而咁啱呢个时候咧，米铺嘅老细已经将啲灯油啊、生油啊就已经一啱啱咁捧出嚟啦。九叔一个箭步飙上去，一手啊抢过一啱生油，身一拧，兜头就掟咗个僵尸嗰度啦。轰一声，三味真火一发就不可收拾，眼见住僵尸又化成咗一团烈火，而婷婷不知不觉就已经跪咗喺地下度啦。讲到底都系自己阿爷嚟噶嘛。文才同秋生发晒牛豆咁望住条尸火化，到呢个时候，九叔先松一啖气，而同时一发觉手臂又俾僵尸划损咗少少，佢望望伤口啦。突然间就发觉文才同秋生一左一右探个头嚟望啦，九叔一惊啊缩手讲啦， 睇咩啊？ 文才同秋生后退一步，好奇怪咁望望九叔。咁嗰阵，秋生一望文才先讲：， 喂，你又俾僵尸划伤啊？师傅几下将啲尸毒啊驱咗出嚟，救翻你噃。 文才跟住讲啦。 而家师傅俾僵尸画亲，边个救佢呢？ 秋生零零头讲啦， 唉，咁啊算我有心无力啦。 文才一摊， 咁啊算我足足手无策啦。 九叔啊讲啦， 睇下你两个都唔知惊咩，僵尸都化灰啦，仲边有尸毒啊？ 文才拍住手讲啦， 讲得好，又真係好好有道理喎。 秋生就问啦， 你信唔信先？ 咁唔信都要信㗎啦，话晒师傅我哋唔係呀嘛。 咁又係，我哋事实呢就冇师傅咁见识广博嘅。 婷婷咁牛咗咁望住佢哋，又望望九叔，虽然冇讲嘢，但嗰份疑惑呢就已经在眼神度表露，九叔啊看在眼内，不由得有啲心虚添。咁啊，又到咗食饭时间，而装好好餸，碗筷摆开，秋生啊不好啲饭啊叫啦， 喂，文才，仲坐喺度做咩啫？叫师傅食饭啦。 话音未落啫，就闻到一阵香气飘起过嚟咯。秋生啊奇啦， 咩味都唔香嘅呢吓？ 文才皱住个鼻啊讲啦， 系好似好熟喎，边度闻过呢？ 讲下，两条友仔行去厨房嗰边，只见到九叔呢背对住佢哋喺度食紧嘢，就冇发觉佢哋入嚟。佢哋一望一睇， 糯米粥。 只见九叔应声啊拧转头过嚟。神态啊，怪怪地，面白白咁样，睇样就同文才变僵尸嗰阵就好接近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咁，一步一步往后褪。而喺呢个时候，九叔就抹一抹面上面嗰啲胭脂，不由得啊，咔一声笑咗出嚟。 今次仲唔黑瓜你两只契弟？轮到我玩返你地喇个。 咁好啦。僵尸先生呢部书呢就已经讲到呢度啦。多谢大家嘅收听，祝大家收听愉快啦。